好半天喽。 老奶奶，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？ 南豆腐呗。 还有呢？ 还有啊。 您猜猜。 我猜不着。 猜不着啊。老奶奶，您看。 这孩 奶奶 生气了。

我看前院刘宝忠的闺女刘春秀那个小孩啊，长得挺漂亮的， 漂亮， 人也聪明， 是 她就是没人从中搭这个盒的，这事儿不好办，不是？ 傅太太，哎，您算找对了人 了，又找对人了， 不是刘宝忠吗？ 刘宝忠， 我们哥俩那就行，就差长一个脑袋了。 是啊， 您不想让春秀当您儿媳妇 吗？行啊， 这事儿您交给我， 交给你了， 我准给您办到了。我要是有一点含糊，那就算我对了。 老范 啊， 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，往后啊，我可白不了你。 往后，哎呀，这个玉泉山的水倒甜，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您看那烤鸭店的鸭子够多肥呀， 嗯， 干瞧着我吃不上啊。 老盼呐， 啊， 听你这话茬儿，这是想吃烤鸭？ 可不是吗？ 哎呀，想吃烤鸭子就说话了，你提那玉泉山的水干什么呀？ 是 你就说想吃烤鸭子不就得了吗？ 是是是是， 想吃烤鸭子， 烤鸭子， 陈记得了， 您请客， 我请客， 我饶你一顿。 什么呀？不就想吃烤鸭子？ 吃包饺子，吃了饭再走。 哎， 帮大妈擀皮去。

叫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应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，他就不 you